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用尽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用尽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二了啊。 是的呢。那最近呢，你会发现好像走在马路上，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小胖子比较多。那最近呢，有一个调查就显示了，上海的专家说啊，在上海那一片呢，那在校的学生当中，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小胖子。 这比例已经算不错的了。 为什么？ 没有占到一半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容易长胖。有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是因为遗传。但是大部分的因素呢，绝对跟现在饮食有关系啊。 吃的多。 比如现在吃的多不是啊。吃的多，你说我水果吃的多，你也行啊，不长胖。但是这种呢，属于油炸食品啊，很多孩子喜欢吃油炸呀、薯片啊、薯条啊、垃圾食品啊。平时运动又少，学习压力又大，固然会造成长胖啊。 是。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吃的太多，然后要健康饮食， 要合理哈。 对，就早上要吃饱。 哎， 早上吃好。 不，早上要吃 好， 吃饱又吃好。中午要吃饱， 又吃 晚上要吃，一点点就行了。 好了，不管怎样，就是大家注意健康饮食就 OK 啦。 OK， 今天早上我们也带领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哈，也早起了，所以呢，带他们去游乐场先逛一圈，再去上学。Let's check 星光游乐场。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好音乐。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哦，其实昨天的时候呢，就有发布说今天会有雾霾，然后再转大雾。 哎、对， 今天晴天，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0度。 啊，那明天呢？估计这个雾霾就会渐渐散去啊。 嗯。 因为会有西北风3到4级，它是雾转晴了。气温是0到9摄氏度啊。 嗯，挺好的，就是宁可冷一点，也不能够说雾霾影响身体，对不对？ 哎，对。但是这周我们感觉到这个温度啊，并不是那么凉。 不凉吗，艾瑞？ 哎呀，说的我都有点凉的感觉。 回想起前两天那么冷的天气 啊。确实啊，那最近带来一个好事儿啊，就是黄河医院呢最近在改造上集中，那床位将从现有的338张增至到508张了。 对，你可以去试试了。 no, 509张 太恐怖了。 哎呀， 对，那最近呢，这个黄河医院也是增加了信息化的管理，然后建立了有现在比较实行的这种一卡通啊，还有更加快捷，而且呢更加专业化了。 哎，确实，但是还希望大家远离医院，没有疾病的困扰这些方面啊。 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请上的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哟，有一点更新，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是麦粉100.5。只是掩饰你的害羞。 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就好久，你的手从指尖经过，只能碰却不能握，心里好多话对你说，你却看着我沉默，这样的相爱哪有错，命运也难说服我，我不是个稻草人，不能动不能说，已把爱紧紧放心中，我不是个稻草人，没人爱没人在风，我要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你给我一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全世界都笑我，爱个人谁敢说错，就算全世界都管我，我只要你跟我走，我不是个稻草人，不能动不能说，你把爱紧紧放心中，稻草人，没人爱没人疼，再难再疯我要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你给我一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 谢谢谢谢林志颖，谢谢谢谢 谢谢不老不老不老男神， 吃苹果吃多了的男神， 嗯， 稻草人，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嗯， 最近那个蒙面唱将，猜猜猜有没有看啊？ 没有，我都看那个 林俊杰。 可是我知道，就黄雅莉最近有来，对不对？ 当然了，因为在他脱去那个面罩的时候啊，真的不知道是黄雅莉啊，她当时就唱了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哇塞， 哦， 特别棒哈，啊， 有， 嗯 嗯，那这个黄雅莉呢，其实在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 11年前了， 对哦， 嗯， 这样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真的好快啊，当时我正幼儿园的时候吧，可能 嗯 嗯嗯，继续， 那 那你这时候该去上学了呀。快快快走，快迟到了， 还没到点。 一会儿有来接是不？ 嗯，对。 好了，说到这个十一年前，好像那个时候他一夜成名，然后一直就不是那么火，像薛之谦一样，就潜伏着。 当时他还不大， 十一是吗？跟你一样大。 但是他还不大啊。嗯。 现在呢，就是好像越来越有成熟的味道了。 哎，对，这些年呢，我们很少看到他露面哈。 嗯。 他都在做什么呢？ 做什么？ 嗯，他做裁缝啊。 做裁缝啊， 粉刷做裁缝，我得说一下哈，我得说一下，就比如说羽泉的孩子的玩具啊，还有森蝶的围巾啊，全都出自于他的手啊， 哦、是吗？ 特别棒， 他是有自己的独立品牌的，我看。 有可能、可能不是一般的裁缝啊， 哎呀， 还做一些烘焙啊、粉刷匠啊、看展览、画画呀，哎，这个生活真的过得多姿多彩啊， 是挺就是挺开心的，然后没事来唱唱歌啊，是不是？在蝴蝶泉边，在 对，哎，蝴蝶泉边，然后去唱歌是吗？ 对啊， 唱首黄雅莉。 对，就是黄雅莉的歌起来，好像大家现在想起来，第一首就是会想到蝴蝶泉边。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要不你唱吧，我们就不请他唱了， 不太会词儿啊。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这个沉寂了十一年，但是仍然呢，给我们带来感动的黄雅莉，为我们带来蝴蝶泉边。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单歌手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不停唱。 话，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听好音乐，我只选择 MyFM， 你呢？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喜欢郑钧这样自由自在的风马哈、啊，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在11月27号的晚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2016的中国足协杯的决赛回合呢，在南京打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比赛战况。 对，当时广州恒大呢在客场是2-2战平了江苏苏宁队。那两回合总比分是3-3。恒大呢也是凭借着客场入球的优势啊，捧取了足协杯的冠军啊，真的相当棒啊！ 那恒大总分3-3，苏宁夺冠，然后我们要恭喜苏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乐队的歌曲， 是吗？ 好妹妹， 好妹妹的 月虽然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那个大月亮， 唯美的感觉， 送给你。 是遥远的明月，挂在每一个思念你的夜，是多少个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翩翩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沉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心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翩翩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就像天边的明月，翩翩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心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刚才呢，说完我们这个恒大夺冠的事儿之后呢，我就特别想说，那天就看比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一件事儿、 哦。是什么？ 不是加油呐喊， 是什么？ 是喝啤酒。 喝啤酒？ 对。冰箱里的冰镇啤酒，所以我跟你说，冰箱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哎、 吃可以没有， 对对对， 但喝的一定要有。 我就发现这两天我们就聊些吃的，因为早起的时候人家困呢，但一聊到吃的就精神百倍啊。 哦， 有句俗话叫什么"望梅止渴"是吗？ 望梅止渴 和这个吃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了哈，不重要哈。我就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家里面冰箱会放些什么东西呢？ 饮料。 饮料，刚刚说了啤酒啊、 哦、对，就是你知道我一般就是不开心的时候要喝饮料， 喝饮料， 没有喝啤酒啊， 喝饮料， 我这人一杯倒 倍儿杯啊， 对，就是大家享受到那种夏天啊，喝啤酒啊特别开心，我就根本享受不到、 哎、 我就只能靠喝饮料、 哦、就喝饮料、啊、 对，冬天也喝饮料， 冬天也喝饮料， 冰镇的喝饮料，对对对， 哈尔滨啊哈尔滨那种感 觉、 啊、 就 觉 得很酸爽啊， 哇，但是很伤胃啊，你不觉得吗？无所谓啊， 不 就是无所谓， 就是要这么倔强 啊，天哪。其实我吧，我一般在冰箱里面家里面会放些什么，比如说牛羊肉啊， 干嘛、啊嗯、没事吃火锅、啊、那你应该参与昨天那个话题啊。 冬天可以贴标啊。 你用羊肉来干嘛？ 冬天贴标就是御寒之类的， 放肚子上。 啊，不不，它就是长一些肉嘛，然后有脂肪之后。 我是问你怎么做。 火锅。 不还是火锅？不是昨天的话题。 或者是炖一下，或者是炒一下都行。 你还会炖羊肉呢？ 会啊。 哎，不是我， 哎， 也是不要说吃早点的习惯，你可以帮我带一份来，好吧？ 哇，早上吃羊肉呢。OK，、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的事儿啊。 哎，是吗？ 不是什么那个。你喝不喝酒啊？ 喝 不喝 饮 料 啊？吃不吃牛羊肉啊？ 而是你的冰箱里到底必须要放什么？ 哎，哦，我就发现这两天我们挺八卦的啊。 啊， 问火锅放什么，然后今天问冰箱放 什么，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两个 好奇心 比较饿。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也会满足你的好奇心的。 哎，对， 我们会为大家送上的是由我和艾瑞独家签名的那个东西哦。 哇，是什么？ 不告诉你， 待会儿告诉我。 对，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的话，一会儿再告诉你哦。 嗯，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渭城花开那年》。 最安静的阳光。 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九月底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我不是潘金莲一举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对于范冰冰来说，这是她第二次收获一座国际 A 类电影节的影后头衔，上一次是6年前的东京。观音山在东京电影节上拿到最佳艺术贡献奖以及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而再往前数上6年，冯小刚电影《手机里的五月》才是他第一次大荧幕角色。这个角色让范冰冰成为了百花奖的影后，也打开了他的大荧幕之路。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穿着粉色长裙的范冰冰走上领奖台。 我要特别感谢冯小刚导演，在我拍摄的人生当中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他是我的导演，也让我拿到了第一个人生当中的最佳女主角。 她终于拿下了银贝壳奖杯，最后还强调， 这次的这个电影是我们12年后的再一次合作。对于中国人来说，12年是一个圆，就像我们电影里面的这个圆形画幅一样。我总是觉得跟她在一起拍电影，她一直会给我带来好运气。 从手机里的五月，到观音山的南风，再到如今的李雪莲，和每一个有分量的作品一起，范冰冰已经从电视剧里的丫鬟变成了现在圈子里的范爷。随着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上映，范冰冰和李雪莲之间的故事应该也要讲到尾声了。在马上就要揭晓的金马奖上，她也是5位影后候选人中的一位，而且她还将第一次作为金马奖的颁奖嘉宾登台。范冰冰和李雪莲的故事会不会以一个金马奖影后作为结尾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娱乐有观点。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正确打开寒冷的冬季。 你需要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 is coming。 Hey, hello, 北京时间来到7:10，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冰箱里有什么？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说，冰箱里那有啤酒，有酸奶，各种啤酒，各种酸奶。 爱喝呢。 对，你以为人家只爱喝吗？不，然后冷藏柜里还有很多呢，有很多料，比如说有水饺，有包子，有肉丸儿。你看都是肉馅儿的吧？ 比较爱方便哈。 对，饿了煮一袋，再饿再煮一袋， 然后再饿的话再煮点肉丸啊， 对， 再蒸个包子啊， 是， 喝点小啤酒啊， 行， 饭后喝个酸奶， 就这一冰箱吃下来，转天他出门的时候别人就不认识他了。 嗯，那我还看到听众有的更会吃啊， 嗯， 他说海味和干货哈一格，肉和冰鲜一格，水果蔬菜一格，即冻素食与雪糕一格，饮料一格，熟食一格，蛋糕、巧克力、布丁、芝士等一格。 他家有多少个格？他家冰箱可以啊，多功能啊，这么多格。 说门的吧？不是，你家是做，确定是 冷藏业的？ 确定是自己在那吃吗？我觉得他家做饭店的。 就是你知道有那种大的冷藏柜， 我 其实他家买的是那种。 哇、 我现在知道有人家就不买冰箱了，买冷藏柜，你知道吗？因为冷藏柜冻得又快，然后就是东西啊，又好找，透明的嘛，直接拉开冷藏柜啊，拿 用得了这么大， 拿冰糕啊，那种感觉， 就是爽呗， 就跟不要钱一样嘞。所以我们很好奇大家冰箱里到底有什么。 对， 好多人冰箱会有一种很奇葩的东西。 我也好奇他们是不是去真的有人用家里面用的是冷藏柜哈。 我一会儿跟你讲，就是女生的冰箱里有一样东西你绝对猜不到。 哦哟，是什么？哎，要期待哦。 这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上一时间段给大家说了一个小埋伏，说到底要 送 什 么。 对，你说什么？你说还是我说？ 当然你说啊。 为什么我说？ 你埋的这个埋伏我也不知道埋什么呢。 不知道吗？我们两个一起签的名，你不知道 哦？这个呀， 对，我们要为大家送上是 MyFM 101.5的限量版的 T 恤哦。 大家可以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互动哈， 是的，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当然可以找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我是 Ary A R Y。 找到我们过后呢，留下电话号码，我们就会给你反打电话喽，将为您送上我们的限量版的礼品。 Okay、 好，在下一个埋伏揭晓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喽。这里是 MyFM 1005。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I do. All I think about is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 我系陈小 春，就由 Candle 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有个老婆 有个仔，我系上半场，几好啊！下半场会是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每日艳阳下雨天，彩虹飞，树木飞，我陷落迷人的笑脸，我许愿。完美就在身边，只有我飞，我往云烟不见，不后悔。我什么无所谓，为了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Hey, I'm calling every 有点不拉不拉不拉不拉的感觉啊。 哦，对。 哎，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以前就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叫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呢，都是在耍流氓。 然后嘞？ 那今天呢？现在呢？就是说，一切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呢，都是在犯傻。 怎么就犯傻了？ 怎么就变得那么快啊？ 对哦， 因为。很在岁月不会等你的啊，很多大龄的未婚女性呢都被贴上了剩女的标签了。 嗯， 男性朋友在相亲的过程中呢，你知道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 最不能接受的， 嗯， 这个我知道。 哎，那个你知道之前，还是先把那个刚刚埋的一个包袱说一下。哦，不对， 冰箱啊， 哦，那个， 我要下一个话，我说， 那下 面 再说吧，还要买一下，啊， 因为我发现，就是听众有人说出的答案是和我一样的了， 都已经知道了， 可不，女生都知道的，只有你男生不知道。 啊，因为我太好奇了，那行吧，那你继续说吧。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男生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女生很爱做的一件事儿是比较。 哦， 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没有给我带早点， 嗯， 我只说比如啊， 啊，比如， 我和一个男生。但是不是，如果是恋人的话，我就会计较。 哦，恋人都会计较。 对，就是很多人会是这样的。 嗯， 你看我的前任就给我带早点了。 哦哟， 这我起得这么早，你不给我带早点。 嗯， 比较这件事呢，其实是男生最不能够接受的。 哎，对。 虽然我们心里比较，但我们以后就不能说出来。 嗯，哎，其实男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比如说 比较什么？ 比如说喜欢一个女生的话，会也会想到前任啊，会想啊前任怎么样，但不会说出来。 但他不够，就是你们也会介意这个女生够不够爱你。 哎，对，当然了。 会吗？ 当然 了。男生不都是喜欢不爱你的女生吗？ 哎呦我的天哪，那 这样才有意思啊！男生不都是这样的？ 喜欢挑战是吧？ 对啊。 比如， 而且我看你的表情已经觉得赞同了。 喜欢挑战啊。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说，那为了避免争吵，你可以权衡，可以比较，但是千万不要说出来， 哦， 也不要就是抨击别人。 嗯，对，所以说最好还是不要有这种比较吧。 嗯， 因为要学会把握眼前当下的幸福才是最好的。 可不， 哎， 真是 啊。 是，那其实我觉得在娱乐圈当中就有一个人做得很好。 哦， 就是王菲。你看她曾经有婚姻，对吧？ 嗯， 谁让她和前面的人比较了？她从来没有比较，也可能是因为她觉得下一个永远是最好的。 不是，我觉得她比来比去还是回归到原点了。 对，也就是说。嗯， 不停风的， 对，是停风， 是啊， 就比较，所以比较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 啊，对啊， 就是你别说出来就完了， 别比较了，你也不要分开了，是不是？ 啊， 对啊，你干嘛分开呢？ 既然有了比较，你干嘛分 手？你去问王菲吧，你问他。 对， 你问他当时为什么分手？ 走来走去还是绕到了原点呢。 但是最后能绕回来就不错了，你怎么？ 因为现实中很多 人 都绕不回来。 你去问王菲好了，你去问他。 啊，行，我打个电话啊，拜拜。 啊，行，你让王菲先给你唱首歌，你再问行吗？ 啊，好 好。好，我愿意。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天津有娃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娃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Let's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老朋友般的对话，表情却有一点复杂，像普通朋友一样融洽，礼貌的就请别再精通爱情吧，不想再为一句感触以后悲伤痛诺言惩罚，再次付出代价。这几天，这几月，这几年，我不怀念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回忆多痛苦，又被发现。我不愿，我不要，我不想在相同的地点搁浅。你的，我的，他的，就请划清界限。我过得很好，不要打扰，这一刻安静。城市很大，拥有我的失败和伟大，城市有时会变小，小得无法把寂寞消化。就算假如当时你是他，或者我是他，掌心的地图交叉，谁能保证看到彼岸花？像普通朋友一样融洽，礼貌的就请别再惊动爱情吧，不想再为一时感触以后悲伤痛诺言惩罚，再次付出代价。这几天，这几月，这几年，我不怀念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回忆多痛苦，又被发现。我不愿，我不要，我不想在相同的地点搁浅。你的，我的，他的，就请划清界限。我过得很好，不要打扰，这一刻安静就好。 几年我不会念，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回忆多痛苦又没发现，我不愿我不要我不想在相同的地点搁浅，你的我的他的就请划清界限，我过得很好不要打扰，这一刻安静就好。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 吃它、嗯、而是扔一部分，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就一打开冰箱哇满满的那种 幸福感， 特别满足你知道吧， 于是呢两天没打开、嗯、你就发现有一堆要不了了、 哦、对哈、啊、很可惜、啊、可惜哈、啊、 刚才我有一听众说 嗯， 我的冰箱里都是过期的酸奶 我想知道那味儿啊， 喝没喝过酸奶啊？ 喝过。 那个盖儿它顶多会蓬起来。 哦， 你说酸奶舔不舔盖儿？ 舔啊，因为上面那个感觉挺好的。 你知道现在最新的土豪是什么吗？ 嗯， 喝酸奶只舔盖儿， 只舔盖儿， 不喝底下的，只舔盖儿。一买一排，然后每次只舔盖儿， 太任性了。 对，然后刚才就好多人私信给我说：“一冰啊，你快点说好不好？ 哦、 到底女生的冰箱里有什么是很奇怪？” 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是什么。 面膜。 面膜？ 你不知道吗？ 那么冰，不是放面膜拿？ 艾瑞一看你就是单身。 冷吗？这 是单身吗？ 是，当然了，要不然我早就知道了。 这个面膜放在冰箱里，就是在敷上的时候会效果好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哦，夏天 还有很多的，就是女生可能用来，就是喝的啊，或者是贴脸的、啊。 喝面膜。 就喝什么蛋白啊？ 喝蛋白 啊、哎 哦！ 我是一个活得比较粗线条女生。 哦哦哦哦，不是，我想知道那冬天的时候。把这面膜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不是很冰吗？ 你知道就是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让它就是保里边的一些东西啊， 锁水啊， 对，就 是这个意思， 保持住保持新鲜。 哦， 对，都很贵的好吗，放在冰箱里，对，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 哎、 有时候不是为了凉，而是为了保证它里边那些矿物质啊、哦、那些东西不流失。 哦，原来这样啊。 对啊， 那我回家把我的面膜放到冰箱。 你还有面膜呢，要不咱有过期的咱俩分享一下好吗？ 私底下比较喜欢护肤保养。 我们两个倒过来了，哎，我好像很不注重这些、 是吗？ 要不下次你给我们讲讲吧。 那个那我回家把那面膜放到冰箱里面吧，还有这样功效哈。 对对，是 哇、哦、 早 说啊。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蛮长知识的， 对、啊、 会发现大家很多人就是在冰箱里放一些东西，然后它还有很奇妙的一些保管方法、 哦、对，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征集咯。 其实我放了一个月都没用啊，面膜。 我可以替你用啊， 我要放到冰箱里面。 好的，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添加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T 下线 Murphy 1105，或者搜寻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冰，一是一时的一，冰是一个王子旁一个几分钱的分，他是艾瑞 ARY。直到我们过后呢，是 我就不用说了呀。 你可以告诉大家， 嗯， 要留言啊，要留电话号码呀。 其实我要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不不，我说个最关键的吧，送什么？ 不说。 啊、还不说啊？还买包、 啊、 买包款 啊？ 那就是我们的亲笔签名，然后是 MyFM 限量版的 T 恤。 是的， 质量还很不错哦。 还放冰箱哦。 放冰箱哦。 保鲜哦。 冬天穿一件就够了哦。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来盘点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啊。来自周华健，朋友。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MyFM 100.5。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个依旧，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总是说些很天真的想法，却很认真。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巴黎的郊外，我在我的花园想起你，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始写这封信，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离开繁华寻找异乡中的你。他们不爱印象派，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曾经说翻过雪山就能看见花海，结巴夏慕尼，我彷徨在雪的舞台。他们不爱印象派，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雪，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他们不爱印象派，但那是我的姿态，站台印象中的你缓缓走来。人们不爱印象派，但那里有我的爱，从城市到花海，化成时间静态，我画出了你却得不到你，因为你只存在我的画里。 啊，来自王真亮写的一封莫奈的信啊， 嗯， 真有种送信的感觉。OK， 你快劲儿到了。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啊， 我是一斌。今天我们说冰箱里都有些什么？ 啊， 问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 一步啊。 为什么？ 哎，这我以前听过，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三步。 啊，是吗？ 那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放里，再把冰箱门关上。可是你知道吗？这冰箱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不仅能装大象， 嗯，还能装很多什么面膜呀、 嗯、 可是呢， 嗯， 它又是一个很需要大家注意的东西。 哎、对， 就是有些事儿，有些东西它不能放里。 哎，其实你说的有道理啊，也是今天聊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放的。 嗯， 我是今天才知道，之前不知道的。 嗯、 比如说西红柿，西红柿是不能放进去的。 嗯， 之前我就放了。西红柿呢，它经过低温冷冻后，肉质啊呈水泡状，表面会有黑斑，煮不熟啊，就没有鲜味了，所以说它不能放冰箱。然后还有一个是巧克力， 嗯， 以前我经常喜欢把巧克力放到冰箱里。 对啊，就是避免夏天热化掉嘛、 哎。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巧克力在冰箱，放了之后呢，一旦取出来，它表面会出了一层白霜， 嗯， 很容易发霉变质，而且失去了原味儿。 哎呀， 啊，还有啊，就是生鸡蛋啊，放到冰箱之前要洗一洗。这个我昨天看了之后，我立马把那鸡蛋去洗干净放进去， 然后再放回去。 对，因为它表面上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或者细菌啊，放到冰箱里面会让其他的食物。有更多的细菌，对身体不好的。 一会儿我们就是这些听众啊，听完了广播之后，先不上班了，给别人打电话，我回去洗鸡蛋。 还有，赶紧把巧克力给拿出来啊！ 嗯，冰箱里还不能放火腿。 嗯， 你知道火腿啊，就是它里边会有什么水分是多少啊，然后肉质是多少，都是调和好的比例。 哦、 如果说你长时间放在里边呢，就会这个水分就会蒸发掉，就不太好了。对，肉质会变味儿。很容易坏掉，然后冰箱呢也不，哎，这不是 冰箱也不能放冰箱是吧？ 冰箱也不能放香蕉里啊！ 不是冰箱也不能。 对，香蕉一旦放在冰箱，你就会发现特别容易坏掉。 当然啊，以前我就试过，当时我夏天的时候为了吃到一个冰镇的香蕉， 嗯， 然后拿出来之后黑了。 嗯，是它就是会加速它的这个坏掉、 啊、对对对， 嗯，还有洋葱啊、南瓜啊、土豆啊都不能放冰箱，干脆我们就不要冰箱好了、冰箱就用来抓大象好了、 其实你知道吗，你刚刚说的这些什么火腿啊、香蕉、洋葱 啊 土豆啊，都是我只放在冰箱里面的这些东西。 我也发现今天就盘点，所以今天就把冰箱关掉吧， 很容易放到冰箱里面的东西都说一下啊，这些其实是不能放的。 那大家把冰箱搬到直播间来，我们大家都不需要冰箱了。 莫，你可以放一些冷饮啊，或者是那个冰淇淋啊， 对， 肉啊之类的都可以的。 哦，是，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喽。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话题还蛮有意义的。 嗯，就是告诉大家冰箱， 就冰箱里面放冰箱。 冰箱是一个很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当然了，它也是一个可以赢大奖的东西，因为只要你告诉我今天冰箱里有什么，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过后呢，我们就会稍后的时间给你反打电话，并且为你送上我们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个哦， 啊，签名版的 T 恤啊， 嗯， 而且质量还不错，蛮厚实的，冬天穿一件就够了啊。 你这样说大家会信的，然后拿过去过后呢， 你看怎么这么薄， 然后 我会回答一句短袖啊， 会给我们写表扬信来的。 哦， 我真是诚实的主持人啊。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诚实的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罗志祥， 嗯， 为我们带来小丑鱼。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青春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伤得太深，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去竞争，原来何时连同时发生，怪自己枉费青春，我输得彻底，把你深埋在心里面，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Waiting for you， 那片海眼看就要让我越来越远，回不来，从此你的不愉快那么遥远，说一遍说一遍、yeah、我在你身边给你一点点愉快，就会心甘情愿回到大海。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那片海。嗯，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因为你是罗志祥哦，你不是艾瑞吗？ Yeah. 我不是一斌吗？ 哦、oh. ， 可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我们台的非常重要的事儿了 啊！这时候就正经一点哈， 是， 就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嗯，就是 是的 ，MyFa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的启动了啊！ 是的呢， 哎， 我们 正经一点啊！ 是的， 嗯， 时间呢是在12月27号，我们就要出发了 哦， 我们会大家去到，哎呦， 哎呦，说一下好不好？ 我们会大家去到内蒙。 啊，内蒙哈， 对， 那具体的路线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 TJ 下午加 MyFM 1005去查询了哈。 是的， 然后其他的就不说了。好了，继续听歌，当然 不 会了。 我们要介绍一些这次我们的行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景点。 嗯，当中呢会经过毛巾坝啊、嗯，毛巾坝呢就是国家森林公园哈， 是， 还有翁牛特旗啊、克什克腾旗啊、 嗯， 还可以体验达里湖的冬天去捕鱼、临海滑雪、沙漠越野、 哎呦， 林场狩猎等等哈。 小动物们要倒霉了。 哦，也是哈。 不过我会去保护动物的， 保护动物 就大家捕鱼我再给扔回去， 哇 还不会了不会了、 啊、 就是 体验那种感觉哈。 其实我相信大家就天天吃鱼啊、 嗯、 就是爱吃鱼的肯定不会亏待自己、 哎、 可是呢就是我们要体验那种自己去捉鱼的乐趣，尤其是在这个冬天啊，在湖里捉鱼啊， 下雪天啊那种， 对，站在冰面上捉鱼， 哦，那种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哎、 对，所以大家赶紧加入我们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58565990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嗯、 然后我们这次呢全程不仅玩得很好，住得还很好，我们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呢、 哎、啊，白天那么冷，然后去打猎啊，去捕鱼啊，滑雪啊，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泡温泉了、啊、 是的，我相信大家如果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定是一份非常独特的记忆来， 或者和家人一起啊，特别的温暖 啊，是、 哎、想想就很好啊， 赶紧加入我们吧。 OK，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欣赏行业，这里是 MyFM 100.5。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不需要耗尽胎，告别限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My FM。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There is a girl named Yiz, she's my best friend. I know that in her heart, she can see everything. I know 心是快乐的。 心是快乐的。 I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I was riding shotgun with my hair undone in the front seat of his car. He's got a one hand feel on the steering wheel, the other on I look around, turn the radio down. He says, baby, it's something wrong. I say nothing, I was just thinking how we don't have a song. And he says,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out late, tapping on your window when we're on the phone and you talk real slow, 'cause it's late and your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you left the first date, man, I didn't kiss her and I should have. After everything that day had gone all wrong and been trampled on and lost and thrown away, got to the hallway, well on my way to my loving bed. I almost didn't notice all the roses and the note that said,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out late, tapping on your window when we're on the phone and you talk real slow, 'cause it's late and your mama don't know.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 Cherry。这时候要进入我们的反打电话的时候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谁是幸运听众呢？ 喂。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冰。 哇哟， 特别激动吗？ 我好几次了，我每次我都留号，没想到今天会选中我。 终于你的坚持啊！ 终于 等到你， 真的好多次了。 我们抽中你也非常开心啊。 是的，今天我们来问一下你哦，你的冰箱里都有什么？ 除了我平常一些小饮料小啤酒了，我对象特别喜欢把他的化妆品放里面，说是保鲜。 保鲜、 刚才我 面膜可以，口红也可以吗？都行啊。 是那种液体的那种、那种面膜。 于是你给喝了， 放在里面。我没有，我看到好奇，然后我拿出来看了一下。 没打开吧？ 特别尴尬。 有一幕就是打开，哎，媳妇儿，你又给咱家买新的那饮料了， 喝一口啊。 什么什么什么保湿面膜，是不是超尴尬？今天早上呢，感谢你来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冰箱里的东西，然后呢，就会觉得好像男生和女生冰箱里放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抽选中你过后呢，也要为你送上的是一个男女都可以穿的一件衣服，是我们的 Martin Mini 0.5 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个。 谢 谢谢谢。 而且还有我和一冰的签名哈。 对。 送给你。 太好了。 把我那一部分撕下来给媳妇 儿。不会的不会的。 为什么？ 不会的不会的。 一定要自己都私藏是吗？你以为你中奖这件事可以瞒住你的家人吗？ 那肯定瞒不住的。 对，我跟你说。所以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签名留下，然后把衣服给你的老婆穿，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考虑。 你看他都不愿意给，好小气哦。那你就下次继续努力，希望能够赢两件吧，好吧？ 好的好的 好 的好的，谢谢谢谢， 拜拜， 再见， 拜拜。 特别逗，我会问他，我说那个，你以为你瞒得住吗？瞒不住。 不会的不会的。 他是犯错误了吗？还要需要瞒住。 而且跟他说，你是不是把那个面膜给喝了？他说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我没喝没喝。特别耿直、 会发现我们的听众就是很有意思啊。好的，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这个礼品，可是有很多听众没有拿到，没有关系，今天这一周呢，我们当然会送上我们的这个幸运礼品喽， 精美的礼品哈。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可以放冰箱里的。 是什么？ 因为这个歌名就特别好吃， 试一试咯。 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是听见我对你的爱，站在大雨里看着你离开，怎么对你告白。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为你用心推荐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嘿，我是 Sherry 啊。那这时候我们开始车友会的点名了，看一下今天车友会的朋友哪些呢？首先恭喜雪球啊，一早上就开始下雪了哈。还有快乐港湾傻袍子，小伟大香香，黄秀丽，西域天空，叮当爸爸哈，苏醒，又又妈妈，还有石头，福建胖子，轻狂书生，土鸭土鸭土土匪。 哦 ，OK，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选几个人来点名好了啊。 Okay， 有现在很幸福，然后还有姑姑，还有女王陛下，哎，在这儿了。 嘿，特别有意思啊。 还有佳佳，宋，习惯很淡定，张野，会说话的勺子，小新，张圆圆，娃哈哈，周敏，还有三好爸爸，快乐，还有孟宪章啊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 OK， 感谢大家来报名哈。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喽。 什么好听的歌曲？ 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来自李健《日落之前》。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动，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MyFM 100.5。 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随之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

Hey yo, Talking Body，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嗯。哎，世界上呢有三种演员、 哦， 你知道吗？ 不知道呢。 男演员、女演员和英国演员。 啊，为什么是英国演员呢？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会说英国演员普遍颜值很高，嗯、素质很高、 啊， 演戏也很不错 啊。其实我也听过哈， 嗯， 很多人说英国演员啊，就像八二年的 Lovely Band 的存在，哇、 哎 哦，这是多么有味道啊！ 干一个， 因为之前、 Cheers、 因为之前你像卷福 啊， 看着就有味道吧？ 对、啊， 而且这次有小班雀啊， 小雀斑， 哦，小雀斑。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不忍心说人家就小雀斑， 太酷了。 就昨天我还去电影院里看他， 嗯， 就觉得好可爱、啊、小斑 雀， 小斑雀。 因为演的那个电影， 把人家生生成一种鸟。 因为演的那个电影就是动物、 啊， 跟动物有关，所以我一看到我就 动物在哪里，神奇的动物在哪里？ 对啊，跟动物有关的，嗯， 还有大表哥啊， 哎、 这些都非常的火哈。 对， 嗯、我平时的时候也会就是经常去看一些。英国的电视剧、 啊、 然后有电影的时候也一定会 追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绅士，而且呢在现在的国际上有很无可取代的地位吗？因为呢哎，对，他们其实在出道之前呢都经过很好的一些训练、 嗯、 比如说在 RADA 这个地方接受的是最传统、 哦、 最精密的训练、 哦、 比如说他们需要排话剧，然后话剧的时候呢也需要他们有很深的功底呀、啊、然后还要学习什么历史、学习语言，所以呢就是说嗯他们其实在成为演员之前、 嗯、 已经是一大半的艺术家了。 哦，所以说就接受的这个素质教育觉得特别好、 嗯、对，是 嗯。但是据我所知，据了解啊，这所学校 RADA 这个本科学校呢、 嗯、 它学费是很昂贵的、 嗯、 一年是9000英镑，折合人民币是一年是90000哈。 嗯。 啊，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可能是不可以，就很难承担这个数字。 是。 而且还是那句话吧，就影视圈呢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对。 没点家底和人脉真的是不行啊。 嗯，对。 哎呀。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出来过后就、嗯。因为受到了这些教育啊，然后也是因为出身就很不错， 就是感觉贵族的感觉啊， 就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们。 嗯 嗯，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不管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现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 嗯， 还是说在电视剧方面，夏洛特烦恼，哎，不是夏洛特烦恼，是那个，哎，卷福的那个、啊， 卷福神秘的、 嗯， 就跟侦探有关吗？我也没， 对对对，我突然忘记了， 我也突然忘记了， 也是这个破案的， 啊， 然后会开启全新的一季。总之就是英剧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嗯、 好像很大一部分超过了美剧、 啊、 也有相当一票的粉丝，比如像我这样的， 以前一直在那儿听都是追美剧啊， 嗯，对， 现在就开始追英剧了， 对，英剧还是有它的 style 的， 嗯， 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OK， 好了，今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萧亚轩，为我们带来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咯，浪漫来袭。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启动挡不了，当浪漫。 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声独占拥抱，我的心砰砰砰砰砰跳，它砰砰砰砰砰只为你砰砰砰砰砰跳，它砰砰砰砰砰我哦，当浪漫来袭，爱出现主角，当你给我想不到的各种美 有时候调皮，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想换车，最近几天好冷啊，早上起来坐车里冷死了。 推荐你去一汽大众 4S 店，他们有高额置换补贴，置换旧车最合适。 好呀，现在就去一汽大众。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东方之珠。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FM 100.5。 说好不为你要 是谁？ 嘘，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里的好声音。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urphy 迷你零点五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Hey, 我是 Sherry。现在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电影呢，估计就是罗琳写的新电影哈。 对啊， 因为可能大家对哈利波特这种情节特别有感觉。 对，从小呢，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 我也是哈。 然后昨天我去到电影院的，就是他一出场的时候，当放着哈利波特的那个系列音乐的时候， 哇， 我会觉得回到童年那一刻，就有一点热泪盈眶， 童真的感觉。 对，哎，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呢，最近就很卖座哦。可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说是 J.K. 罗琳的另外一个代表作呢？他其实也是发生在魔法学院的 哦， 可是它并不是哈利波特的故事，是哈利波特们的教材的故事。它呢，只是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当中哈利波特他们用的一个课本儿。 哦，一种哈。 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奇动物在哪里》是当时哈利波特所学的一本书。他们人手一本。这个书里呢，介绍到的是大概75种动物，它们每个动物的生活习性啊、产地啊和如何饲养它们。然后，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再去看以前的哈利波特，你就会发现他们所学的那些小精灵的那些秘籍都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哦，也就是说，现在拍的是这关于这本书里面的 东西、啊。对，关于他们教材，然后引申出来了一个另外的故事。 那我这就去看一看吧。 对，对于哈利波特迷来说呢，好像掌握了这本书过后，也有一种可以成为魔法师、可以和哈利波特做同学的感觉。 试一试啊。 对，哈利波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它就是很神秘。好像神奇的魔法世界。就是那个样子的， 当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充满了那种幻想。只要看到一个木棍儿，就想着会有魔法， 对，把别人变没，或者呢看到笤帚啊，就想要飞上天。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情节的话，也可以去到电影院里好好看一下《神奇动物在哪里》， 特别有意思。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信哲，信仰。 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身旁。 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哦哦哦，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生命的力量，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爱是一种信仰。 嗯，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现在呢，第53届的金马奖也是顺利的落幕了哈。 是的。 我们当然，我们关注的更是主持方面的。 对， 嗯， 这次呢，请到的是陶晶莹。 哎， 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说，主持的不错啊。 哦，不错啊。 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说， 嗯，确实 不好。 就是好和不好都会有。 嗯， 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有的人会质疑啊，说，哎，这次，他好像不太符合金马的专业的形象啊，主持。但是陶晶莹也说了，说这次的主办方呢，并不是从电视台哈，而是从电影的角度切入的，所以他开玩笑的一些梗啊，可能会尺度更大一些。比如说这次跟舒淇开玩笑，就说啊，自己什么怀孕啊之类的，一些八卦的新闻。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自己表示说，哎呀，这次可能主持的并不是太理想啊，特别的谦虚。 是，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要对主持人太苛刻了，是不是？我们主持人也不容易，每天起那么早，但是呢，也有一点容易的就是快下班了。每天早上陪伴大家上班路，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把大家安全送到上班地点过后呢，我们两个就可以 放心的下班了。 对，然后继续我们这个明天的节目的准备喽。 哦，所以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啊。 是，那你会发现好像也有接下来有一个同行要为我们带来演唱了。 嗯， 就是他既是演员也是主持人。 嚯，哦，他也是电影颁奖上面的 一颗星星啊， 很好的主持。 对，是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的那种机智、幽默、活力。 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黄渤为我们带来临时演员。我是一冰。 OK， 我是 Sherry。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投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刺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